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，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，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11集。叶金荒虽然处处都很小心，但还是要尽快摸清狼月的地形。狼月教建造错综复杂，处于得天独厚之地，假如两宫大军走水路，一旦进入木水河之后，便开始出现9曲18弯的阵型。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引，必定无法在最短时间里攻入狼月。假如按照之前那样由陆路出发进攻狼月，恐怕又要遇到弥漫不散的大雾和丛林间意想不到的陷阱。倘若再遇上狼月的野狼大军，他们的人在还没有到达狼月之前就已经伤死惨重了。他在暗地里将地形图铭记于心，虽然内心仍旧忐忑不安，明知暗地里充满了危险，他仍需抓紧时间找出一条攻入狼月的捷径来。你在找什么呢？他突然被人叫住了。叶金红并没有回头，他挺直了身板站在那里说，我是新来的门徒，对狼月的环境还不太熟悉，所以迷路了。说话的人走到他前面来，是一个穿着黑袍白衣的女子，秀丽的额头，桂花香的发髻随意地飘洒在黑袍外面，如同水榭一般迷人。袍子上用真丝银线绣着几朵娇艳的白牡丹，她的眼神犀利，红色的双唇微微上扬，一副清淡的神态，却抹着过分妖娆的妆。他瞪着眼睛看了看叶金红，然后微微一笑说，模样倒是生得很俊，可是脑子比较糊涂，狼月招来的门徒怎么越来越中看不中用了呢？叶金红不敢直视他的目光，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他脖子上的绿耳环之上，绿玉发着淡淡的荧光，耳环上有剧毒。女子呵呵一笑， 伸出一双白玉般的手，将叶金红的下巴抬起，然后很认真地打量着眼前的叶金红。他的指甲是翠绿色的，指甲上也有剧毒，如果稍有不慎被他的指甲这么轻轻一划，必定当场暴命而亡。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了良久，才笑着说：呵呵，还是个害羞的孩子呢，怎么，你怕我吗？不是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为什么要怕你？叶金红之所以没有直视他的目光，那是因为他明白，像他这样妖娆的女人，你是不能直视的。倘若你的目光与他对视了，他就会像眼镜蛇一样，死死地盯着你不放。这样的女人最好不要招惹。他和叶琳琅相处这么多年，对于像他们那样妖娆妩媚人心的女人，自然是非常了解的。女子妖娆地笑了笑，颤抖着腰肢说道：呵呵，这里的人都怕我，唯独你不怕我，你可知道他们为什么都怕我吗？他摇头，女子抬着他的下巴的手突然轻柔地抚摸上他的脸颊，宛如一条有毒的绿色藤条正在慢慢爬上他的脸。他目光迷离，悠悠地说：因为他们怕我的毒，你知道吗？我双手指甲上就涂满了剧毒，倘若我在你这俊美的小脸上这么轻轻一划，你猜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在这样的女人面前，千万不要过分聪明，如果你挑动了她后生的心理，将会死得很惨。呵呵，你还真是笨得厉害，这指甲上的毒液就会混着你的血一起进入体内，到时候你就会立刻死去，而这张俊美的脸也会像枯萎的花朵一般，一点点慢慢地变得丑恶不堪的黑色。他用双目深情地凝视着她，嘴里有股奇异的花香向她扑来。女子突然冷冷地问他：你说现在你害怕了吗？叶金红摇摇头对他说：我不害怕，像你这么美的女人是不会杀人的，再说你的指甲上怎么会有毒呢？如果真的有毒，你不是先死了吗？好看的人都这么笨吗？呵呵，不过笨点儿未尝不是件好事，起码笨的人往往比聪明的人活得长久。女子说话间，手已经迅速地从叶金红脸上离开。只见她突然脸色一改，啪的一声，一手挥手抓到对面的柱子上，柱子立刻被她抓出五条生硬的裂痕，剥落掉红漆的柱子露出了木头的本色，也就在那么一瞬间，突然又变成了黑色。看到了吧，漂亮的女人不代表不会杀人，只不过要看她什么时候动手杀你了。现在不杀你，并不代表以后也不杀你，你现在懂了吗？懂了。女人要么需要别人爱上她，要么就要别人怕她，这样才能显示出她的重要来。这点在叶琳琅身上他早就明白了。你现在知道我是谁吗？他摇头。他们都叫我毒鸡，因为我浑身上下都是毒，所以你最好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。哼。毒鸡说完，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看了看他，然后呵呵一笑转身离去。叶金红明白，这个眼神告诉他 色即已经成了他的猎物。当一个女人用暧昧的眼神看着你，却又告诉你不要对她有非分之想，那么她不仅是在告诉你一定要对她有非分之想，并且还告诉你她不是一般的女人，也不是一般的人就能轻易得到的女人，就像一双温柔的小手挠在你的心上，让你异样难受。倘若你想要靠近她，就会无情地把你推开。欲拒还迎实在是女人的拿手本领。叶金红在心底暗暗一笑，看来他也把自己当男人了。刚才他那种种诱惑足以证明这个毒鸡不仅相信了他是男人，而且还对他很动心。想到这，他不由又想起叶玲琅来。倘若让这样两个相似的女人碰面，那会是怎么样呢？场面一定会很精彩吧。呵呵呵，这是一声调皮的笑声，不过还是被别人听到了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慕容雪。不过他没有现身，他知道他不是什么门徒，他进入狼月是有目的的，他更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女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知道他就是无双宫的左护法叶惊鸿。这夜是冷的，四处都潜伏着阴谋和杀机。当你自以为螳螂捕蝉的时候，黄雀已经早在暗处盯着你，何况还有猎人呢。外面的夜风吹得正急，里面的人打的呼噜也不小，能打出战友气魄的呼噜声也只有那位自称潇洒狂野的杂耍班主了。他倒是无事一身轻，吃得香也睡得香，根本不会想到此刻他的脑袋就快要搬家了。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突然从黑夜里伸了出来，就这么冷冰冰地搁在了他的喉咙上。他皱了皱鼻子，突然翻了个身，然后睁开双眼，色眯眯地看着来人，笑说：哼，我就知道你耐不住寂寞，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哼，也不用这么心急，懂头子吧，衣服我自己脱就是了。他边说着还边不要命地动手脱起了衣服。叶玲琅冷冷地对他说：不许动。手一收，刀锋已在他的脖子上划出一条血痕。班主不敢再动了，不过身体倒是安分了，他的鼻子却不安分。只见他把鼻子凑近他的香颈，嬉皮笑脸地说：哼，想死人了，想死人了。叶玲琅被这个不知死活的杂耍班主占了便宜，只见他收回了匕首，然后刷刷两下点了他身上的穴位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杂耍班主呵呵一笑说：哼，看你心急的还动上手了，姑娘家家一点矜持都没有啊。少废话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半夜杀人最好不要抹香粉，不然会把要杀的人给香醒的。女人就是女人，杀人时也不忘打扮一番。胡扯！他虽然嘴上这么一说，但也觉得他所说无不有几分道理。正想着，突然间他一双眼睛正色眯眯地盯着自己看，伸手就给了他一个巴掌。哎呦哎呦，叫什么，想死啊？呵呵，舒服死我了，舒服死我了。他突然改口，乐呵呵地说道：你说什么呢？只见他眼珠子一转，嘿嘿一笑说：哼哈，这么一个粉嘟嘟的美人儿，这么一只又滑又嫩的小手搭在我脸上， 你说我还能不能舒服死啊？ 哼哼，舒服死了是吧？好，那就让你立刻去死。 叶琳琅说话间已经晃动起手上的铃铛，只见那班主突然痛得大叫，还没等他叫出声来，他的牙穴已经被他活生生的给点住了。这下可好，又痛又不能叫，更是动弹不得。他看上去宛如一万只蚂蚁在体内侵蚀一般难受，密密麻麻的血汗已经顺着额头滚落下来。看他疼得面色发青，叶琳琅才觉得出了一口恶气，这才肯停下手中摇晃着的摇铃，阴冷地对他说，告诉你，你已经中了我的七环夺命蛊，只要我轻轻一晃手中摇铃，便用你体内的蛊虫运动，你就会痛得万箭穿心一般难受，到时候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杂耍班主喘着大气瞪着眼看他，他冷冷一笑又说，哼，不过你放心，姑娘我不会随随便便晃动手上这只摇铃的，只不过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他眨了眨眼表示同意，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在这种危险时刻他一定会选择做条好汉的。叶琳琅见他痛处消停了，这才肯为他解开哑穴。杂耍班主沙哑的嗓门问他，你究竟想要我做什么？杀狼。听到这儿，他的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。什么？你让我去杀教主大人？他瞪了他一眼，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想杀狼月教主吗？那是谁？不是谁，就是慕容雪身边的那头狼。哈，我怎么说你怎么跟一头狼叫上进来了呢？他只不过是头畜生，又不是女人，你吃什么醋啊？畜生的嗅觉往往比人更灵敏，如果他想要接近慕容雪，就一定要除去这头雪狼，否则他将很难靠近他半步。你别管我为什么要杀那头狼，你只要记住，你的性命还掌握在我手中。女人天生就怕狼，她不得不承认她也怕那头狼。把这头畜生留给她，这样她就可以专心地对付慕容雪。你难道不知道那个男人比那头狼更可怕吗？他突然盯着他说道。他冲他冷冷一笑，哼，你放心，只要是人就不可怕，人都有弱点，更何况他还是个男人，弱点就更多了。什么弱点？比如说女人，比如说钱财，比如说名利，你懂得还真不少。听到赞赏，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。杂耍班主刚才还是一副佩服他的神态，突然又见他叹气起来。他不解问他，干嘛叹气？我只是觉得你就像是一块肥瘦刚好的肉，正把自己送到狼的嘴里。你胡说，你或许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女人她不缺钱财，她有的是，至于名利，她根本就是被人高高捧在头顶的。我想说你的那些都是针对我有效罢了，倘若用来对付慕容雪未必会有效果。哼，他不屑地看着他冷笑着，然后问他，那你说他缺什么？缺感情，而且是一份炽热的感情，一种能把冰川融化的真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想想看，你什么时候见他真心的笑过，又什么时候见他哭过？感情是吗？他若有所思地想着， 须知他月灵狼最不可能付出的就是感情。有时候一个人如果既不会笑又不会哭，是不是很可怕？突然间他感觉他就是那头狼，没有喜悦，没有感情，只有冰冷冷的爪牙，张牙舞爪的等着吃人的肉。而这个人正是自己送上门的他。他的心里不由得冒出一股冷汗，也许金红说的对，他或许不应该碰这个男人。不管怎么样，盲目的接触自己的敌人毕竟是件危险的事。毕竟如叶金红所说，谁也没有真正接触过他。他看着手中的铃铛，突然变得静默起来。班主见他这般严肃的表情，也不敢说什么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只见他死了一般的盯着自己的摇铃，脸色在坚硬之中变得有些苍白。突然他手腕上的摇铃轻微的震动了一下，这一阵如同摆动着他的心脏一般，但很快就停止了。怎么了？班主好奇地看着他问。突然见他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然后淡淡地说：还在。什么还在？只要他身上还有我的蛊毒，我就不怕了。告诉你，我夜灵狼下的蛊毒可是天下难解的，所以你最好乖乖听话，尽快帮我搞定那头恶狼，否则将受蛊毒钻心之苦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。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？ 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。要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不离，哦，只是你。 在以后，看到每一个字。当你偶然回想昨天，四季悄然在流转，你曾有不平凡的心，曾有很多的渴望。当你仰望头那一天，才发现一切正常。这一切的转变，是如此的简单。这一切的转变，是如此的简单。这一切的转变，每个平淡瞬间，你曾有不平凡的心，也曾有很多的渴望。当你仰望终点那一天，才发现一切正常。这一切的转变，是如此的简单。这一切的转变，在你不经意瞬间，在每个平淡瞬间，在每个平淡瞬间。 说到哪里，时间流了到哪里，主角是否还在一起？给我勇气，让我对着镜子深呼吸，再想一遍，我怕我会忘记。每个人在哪里，看在我的眼里，有没有一千万公里？你的爱在哪里，握在你的手里，还是留在我的心里？和你一起，会不会因为专心爱着你，当时都忘记，过后才想起？请你对我说，你有多想念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 12集，听他这么一说， 杂耍班主吓得连忙用双手护住心脏。叶琳琅呵呵一笑，然后跳下床去，挥袖潇洒地离开。杂耍班主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咂咂嘴说：“可惜了，这么一个美人胚子，居然喜欢给人下虫子吃，只有傻瓜才会吃你的虫子，我可不傻，幸亏我当时就把那对身体没好处的玩意儿给吐了出来了。”他说完突然正色，双手一挥，盘腿运气起来。这幅情景和平日里拉里拉丝的杂耍班主一点也不像，刚才如果不是他暗中憋气阻断了气血运转，哪能把戏演得那么好。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居然中了这个小妖精的招，哼哼，看来有他受的了。那个倒霉蛋正是慕容雪。睡梦中，他的心脏突然被什么给刺中一般，强烈地抖动了一下。他起身，用手捂着胸口，额头布满了冷汗。一旁的雪狼已经察觉到他的惊醒，早已警惕地立在他的床边。只见他咳嗽了两声，然后伸手去抚摸雪狼的头。没事，他对他说。再躺下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无法入睡，又想到了刚刚的梦魇，那个被称为他父亲男人正用剑指向他，然后对他怒吼：“你这孽种，我要杀了你！”在孩提时代，他的父亲总是提剑要杀了他，父亲是那么的恨他，恨他入骨，打小他就是家族的耻辱。他的父亲恨他，叔父们都以他为耻，是他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从剑下救出。他的身上不知被父亲刺伤过多少回，最后母亲被族里人逼得傻傻疯疯的，他们被迫流浪在外。他没有一般小孩那样快乐的童年，可以说整个童年几乎都是在阴霾中度过的。打从记事开始，他就觉得父亲对他很凶，看他的眼神如同看仇人一样，叫他孽种。他唯一的玩伴就是一只小狼，他唯一能感受的关爱是来自母亲，他那个疯疯傻傻的母亲。人家都说他疯了，他哭着喊着说他没疯没疯，同族的小孩用石头扔他也叫他孽种，还有人叫他狼孩，说他是狼的后裔。这几乎就是他孩提时代的全部记忆，他的印象里似乎就没有什么欢乐和欢笑。他渐渐地失去了笑的能力，不轻易信任，也不去和人接近。他的身边只有一头狼，没有过去，也不愿意再去寻找过去。他对于过去的种种不幸都不再提起，只是一个人活了下来。他有一个要杀他的父亲，一个疯子母亲，身边唯一的同伴是一头狼，他叫慕容雪。一个从白雪国度走来的人，人们看到的他是那么洁白无瑕，高高在上，但他的曾经却是黑暗的、血腥的，所以他的心里永远都是那样的冰冷无情。他叫慕容雪，一个没有学会开心笑就已经失去情感的人。倘若人生能自己选择的话，他宁愿自己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，有疼爱自己的父母，有关心自己的叔伯和兄弟，有喜欢自己的玩伴。不过这些已经是一场久去了的梦了。现在的他有了自己建立的家园，有誓死效忠于他的族人。 他收容那些被人唾弃为异类的人，救助弱者，蔑视一切虚伪的仁义。有些人不懂开心笑是什么滋味，而有些人从此却再也无法开心的笑了。再怎么笑都是僵硬的，不快乐的。庄梦蝶站在大师兄秦科的房外，没有进去，他的心突然间就冷了。十多年来欢笑着的容颜一下子就变得憔悴了。有这么一刻，他开始恨秦科，他以为他是他的，原来有些东西，有些事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般。如今的他心里只有那个该死的女人，他的心里想的也只是那叶金红，就连这个小师妹的心都不来顾及一下。人怎么可以变得如此之远？他此时此刻竟是如此的恨叶金红，恨不得一刀杀了他。这是个可怕的念头。突然他又想起了往昔的秦科，是那么温柔那么疼爱他的一个人呢。庄梦蝶只想他能够变回从前的秦师兄，想到这儿，他的心又软了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他觉得自己竟是如此的不争气，如此的没用。梦蝶，叫他的人是叶梅，临盆在即的叶梅挺着个大肚子正向他缓缓走来。叶梅还是放心不下这个傻丫头，虽然他们都告诉他梦蝶没事，他怎么可能会没事呢？母亲的死加上秦可的背叛，这些几乎都可以让一个人倒下去的了，让他这个做姐姐的如何能放得下呢？见是叶梅，庄梦蝶的眼泪更是不争气的哗哗往外淌了。看着他这副伤心欲绝的模样，叶梅真是痛得不得了了。他拉着他回房，然后倒了热水替他擦干脸上的泪水。你说那个叶金红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庄梦蝶看着他问。叶梅迟疑了一会儿才坐下来对他说，梦蝶，有时候感情的事情并不是用谁好谁不好来决定的，爱一个人是自己内心无法控制的，这一生或许是爱上一个好人，也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坏人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，是谁也控制不了的。秦科他控制不了，你也控制不了，爱上了就是爱上了，并不是因为谁好或者谁不好。听了叶梅的这番话，庄梦蝶觉得自己懂了又似乎不懂。叶梅姐姐，为什么叶金红总是那么幸运，什么都可以得到，我却要失去那么多东西，我不甘心不甘心。傻瓜，这只是小孩子说的话，天有定数人各有命，又岂能一概而论呢？我讨厌长大，讨厌秦师兄，我恨死叶金红了。庄梦蝶再次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哭了起来。也只有在叶梅面前，她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哭的，哭得那么痛苦那么彻底。在别人面前他总是要装得很坚强，他要告诉别人，告诉秦科，他不是没人要的，是他不要他了。见庄梦蝶这么一哭，叶梅的心更是揪着疼。当初或许应该劝金红离开的，但是金红受的苦也不少，倘若他们两情相悦，自己又怎么忍心棒打鸳鸯呢？也罢，情感这关是人人都必须要过的。可怜的梦蝶会学着自己长大，会走过来的。倘若不是因为他临盆在即体力不支，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 看着好不容易才睡着的庄梦蝶，叶梅无奈地叹息着，这份感情若爱的深，毕竟已当真。叶梅一路向来已不知不觉走出了小轩，碰巧遇见丈夫童冠飞和师弟元芳刚从师父那里回来。这么晚了呀，怎么还出来了呀？童冠飞见妻子这么晚了还挺个大肚子出来，担心她受了寒，所以有些生气地问。叶梅不高兴地看着他们俩，然后淡淡地说，你们这些男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。突然被妻子没头没脑地骂了一下，童冠飞更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不知为何他连师弟也骂上了。岂知男人心实在不如女人细腻，怎又会知道他担忧着什么呢？现在不管妻子生的是什么气，他都只好一概承认下来，免得他动了胎气。他傻傻地陪笑着，赶忙脱下外衣给他披上，然后扶住他的肩笑着说，哈哈，好了娘子，不管你生的是什么气都是我不好，这么晚了天寒，担心冻坏了肚子里的宝宝，咱们有话回屋再说。是啊嫂子，你要有什么气尽管冲二师兄他好了，呵呵，别闹我出气啊。元芳摸着脑袋看着他傻笑着，叶梅忍不住扑哧一笑，然后对他们说，我不是因为自己才生你们的气，我是听梦蝶生你们的气。啊，小师妹她怎么了？虽然元芳心底也担心着梦蝶，可是自从她知道大师兄要娶叶惊鸿，就不再和他们说话了。小师妹要是生气了，也只有大师兄一个人才能哄得好，他们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却束手无措呀。无奈小师妹又有意疏远他们，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才好。幸亏小师妹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姐姐，唉，可惜你有临盆在即，切莫太过操劳才是。见丈夫这么说，她摇摇头叹息说，唉，我也想啊，可是女儿家的心思你们这些个粗汉子又怎么会懂的呢？他是在恼你们帮了惊鸿没帮他，现在他眼里顷刻就是背叛了他，而你们俩也是帮凶之一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小师妹都不肯和我们说话了。听妻子这么一说，童冠飞这才明白小师妹的心思。元芳无奈地说，哎，要是秦师兄能劝劝他就好了，小师妹最听秦师兄的话了。你们以为秦师兄不想吗？他是不知道如何安慰梦蝶呀，多说一句又怕伤了他的心，不说又不放心，你们做师弟的应该多为他着想，帮忙照看好梦蝶才是。娘子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要如何安慰才好啊。哼，现在我是有心无力了，元芳，以后你就替你大师兄多照看小师妹吧，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她觉得自己是被人抛弃的。你师母过世了，公主又忙着攻打狼月教的事，这个节骨眼上又再没个人留心她，只怕她会有什么想不开的。元芳听了也觉得叶梅说的很有道理，还是女人的心比男人细腻呀。他们此刻一心只想着如何攻打狼月教，却不知道那个爱哭爱闹的小师妹正在一个人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啊。大嫂你放心好了，小师妹就交给我吧，你好好安排不要操心，我一定会替你和师父照看好她的。听她这么说，叶梅才稍微放心了，有你的话我就放心了。看来我还真是顾不上他了，才出来走动这么一会儿就觉得这腹中胎儿踢得厉害呢。 童冠飞连忙伸手摸了摸妻子的肚子，果然感觉到孩子在踢他呢。他呵呵一笑说：哈哈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小师妹的事儿就交给元芳好了，现在当心胎儿要紧。见童冠飞夫妻二人恩爱地搀扶着回去，一路上有说有笑的，元芳不禁有些羡慕起来。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他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像二师兄那样成个家，该多好呀。想到这儿不由笑了起来。可惜呀，他元芳好汉一个却没人喜欢，想到小师妹又觉得这世上可怜的何止他一个，小师妹更可怜，从小就一个心思扑在秦师兄身上，什么都是秦师兄，如今秦师兄却要娶别人了，这叫他心里如何好受。想到平时就娇惯了的他，此刻又没师娘可撒娇，又没了叶梅在身边安慰，不知道独自一个是如何的孤单了。他这个做师兄的真是太不称职了，怎么可以就这么把他扔在一旁不管了呢？正所谓世事难料，当初为叶金红的事他帮了秦师兄，又怎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？怀着对小师妹庄梦蝶的亏欠之心，元芳开始思量着要如何才能逗小师妹开心。小师妹最喜欢吃望月轩的芝麻烧饼了，这些日子她都没心思好好吃过饭，不如今夜就下山为她买来。童冠飞扶着叶梅回了房，又打来热水替妻子洗脚，看着丈夫温柔的替自己洗脚，叶梅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他看着他笑，他抬起头也呵呵地笑着问他：哼哈，你笑什么？他抚摸着他的额头嘟嘟嘴说：哼，笑你们男人粗心起来那么气人，可是细心起来又是那么温柔。见叶梅这么一说，童冠飞不自觉惭愧起来，他用手抚摸着妻子的脚，心疼地说：瞧你的脚都浮肿了，身子一定更是吃不消，这孩子又逢在这节骨眼上出生，可我这个做丈夫的偏不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照顾，真觉得心里亏欠你呀。傻瓜，你已经对我很好了，这些日子大家都在忙着攻打狼月教的事，我又岂能不体谅你呢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怀胎，你不用太担心的。叶梅说完，目光早已温柔地落在熟睡的儿子身上。童冠飞也看着儿子熟睡的样子笑着：你知道吗，今天阿宇还问我弟弟什么时候来呢，我好想和弟弟玩呢。听着丈夫学儿子说话，叶梅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：哼，你们父子都一样傻里傻气的。童冠飞端着洗脚水弯起身对他说：我儿子可不傻。说完趁机亲了妻子一下。是啊，儿子不傻，他老子傻。你不是就喜欢我傻吗？不然你怎么会嫁给我呢？看着丈夫端着水盆走出去，叶梅抚摸着肚子里的胎儿，又看着大儿子阿宇，总觉得上天对他实在是太好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杀戮和争夺，他们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也是好的呀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I just want to tell you, I miss you. 轻松。 我心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